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大家好，我是刁民牛，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好啦，翻嚟第二节嘅北上频道，咁啊，用一段说话咧嚟回应呢个杂种嘅贺词啦。 嗯， 佢话今日我哋段段不止梦想物质丰盛，更希望圣灵充盈；我哋段段不止梦想国力能强盛，更希望国民有自尊、新民和新国。救亡与启蒙，谁也离不开谁，谁也不能压倒谁，而宪政便是一切美梦的根基。兑现宪政，坚守权利，人人才能心如日月流光日彩。寡哇，这个词真的不懂，什么寡孤独啊，饿寡孤独才能感受冬日暖意，而非瑟瑟发抖。城管与小贩才能谈笑风生，房屋才能成为自己与家人的城堡。他说兑现宪政，限权分权，公民们才能大声说出对公权力的批评，每个人才能依内心信仰自由生活，我们才能建设成一个自由的强大国家。兑现宪政大梦，每个人才能做好个人的美梦，而这需要我们就从手边做起，就从守护此时此刻的生活做起，而不要将重任留给子孙。这段说话呢， 是咩事？ 写于去年这个南方都市报的新年都算是贺词啦，就是这个南方周末的评论部编辑戴志勇，咁啊，一年前一周年嘅纪念，咁啊，一篇叫做 《 中国梦见证梦》呢一篇嘢，咁啊，最后系出唔到街嘅，咁啊，最后咧就变咗做一篇叫做《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梦想》嘅烂文， 系 唔系 refugee 嘅烂文啊，系一篇好烂嘅文， 系 OK， 咁啊，大家可能即系 记忆犹新啦， 记忆犹新啊，我成日觉得啲人都唔记得晒噶啦，咁啊， 咁系嘅，但系你讲讲就有人。 2013年的1月3号啦，咁就嘅呢个南都嘅风波啦，咁今年呢就啱啱一周年嘅纪念啦。 係。 咁啊 都系周年纪念。 係啊，记得就仲有啲人呢，就譬如嗰个老篇啦，我记得个老篇个名如果冇记错叫黄灿啦，咁啊今时今就左此呢篇头先嗰边中国梦宪政梦啊出街嘅嗰位仁兄啦，但系要啲下属去改嗰篇文章嗰、那个嗰位仁兄咧，就今时今日咧就已经升官发财啦、一年后咧就已经变成呢个南方报业集团嘅总裁啊， 升职 啦， 厉害 啦。咁啊，仲有咧就当年嗰位啊，叫做呢、這个嗰位擦鞋仔改咗篇文，作咗篇我们比任何咩时代更接近梦想嘅嗰条友，亦都啊，仍然都仲系呢个广东省宣传部部长嚟嘅， 啊， 公职冇变到，亦都冇炖冬菇，咁啊，仍然系安安稳稳。咁仲有就仲有一位啦，记得就系呢、這个杨健啦，我记得佢系呢个南都入边嘅党委。即是共产党及实你的那位仁兄，那位仁兄呢今时今日就不在南都做了，搞了这单风波之后呢，他都升官发财的，今时今日他在哪里呢？他在香港，他就在西环里面呢，就 搞什么？ 唔記得個公職係，唔記得個官位係乜嘢喎。但係總之我記得佢而家就喺西環翻工嘅。 哦、 OK， 調咗嚟香港中聯辦嘅。 啊， 咁啊，所以就咁啊，然之後仲有啲咩人咧？仲有啲一大扎嘅維權人士啦。如果大家冇記，即係冇仲即係仲有啲記憶嘅話，咁啊，維權人士就做咗好多，就今時今日就仲係仲係審即係單案都未審完嘅，即係仲有啲仲係而家候審緊嘅。咁啊，仲記得當一年前嘅嗰個情景啦，就好多廣州人，我哋都向佢哋致敬過啦。 係， 就係即係影咗好多相啦，寫咗好多好簡單嘅抽水文字啦。咁、然之後就去到呢個南方都市嘅門口咧，就靜即係默默地咁樣示威啦。咁、啊，所以即係希望廣州人會記得呢件事啦，因為一年前佢哋做咗一件即係我覺得好值得做嘅事嘅事情。咁、所以就讀翻一段頭先嘅文啦，我覺得好啱回應呢個習總嘅，因為嚇憲政夢咁就即係冇錯嘅。我哋想尋求嘅一個制度啦，唔係一個人治嘅國家啦。 咁咪一年啦，即係習近平。係啱啱講完嘅賀詞，又講翻呢個南方都市呢篇文都真 係。咁啊，今年就南都嘅2014嘅賀詞啦，咁因為有舊年嘅風波啦，所以咧就內部咧就提早咗一個禮拜咧，就已經要寫好篇文， 跟住咧就睇一睇， 審下啦，我嘅睇下咁樣啦。咁啊，有冇改啊？冇乜內情喎。咁啊，篇文咧標題今年咧就 mile 好多啦，就叫做我們是南方週末。 系， 我们三十而立，即系咧就讲啊嚟紧即将咧就系三十周年啦。咁啊又读几段啦，咁佢就每当新年咧，我哋就喺呢度咧就为你祝福，亦都喺呢度咧向你否白，否白就为咗沟通，沟通就为咗理解，理解就为咗共识，共识就为咗同行。咁呢啲说话咧啊，呢啲说话其实可以送俾呢个香港嘅泛民嘅， 系 即系政改，其实都可以用呢几句 說話。都话沟通啫，沟通咪理解咯， 系啊， 理解嘅共识啦。 沟通其实系咪真系为理解嘅？ 为咗沟咯，吓为咗被沟或者沟咯。 O K， 沟通唔系一定可以寻求到理解嘅。咁啊，我哋就希望有你同行，但更尊重你选择嘅权利。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努力告诉你。我是谁啊？呢三个字先犀利啊！我是谁？ 系 咁啊！我们认为咧，喺呢个众星喧哗而又面目模糊嘅年代里咧，呢个咧系好应该成为每一个人、每一种身份、每一个行业嘅共同努力。即系我是谁？这正是我们策划本期特刊嘅初衷。我哋就系、是、我们是边个咧？我们是南方周末，我们三十而立。咁然之後咧，跟住嗰兩段都可以讀埋嘅。咁佢話理解以真實為本，但係真實不總是會自動呈現嘅。佢話呢個國家復興嘅偉大時代，亦都係發展轉型嘅複雜時期，這是信息奔騰嘅狂歡時刻，也是資訊泛濫嘅迷離時間。 飲曬詩。 這是英雄輩出嘅繁華時光，也是以假亂真嘅可乘時機。社會在進步，社會在變幻，生活在當下，生活在別處，理想在彰顯，理想在解構，利益在表達，利益在分化，一切盡在掌握，一切指向未知，人們想展翅高飛，人們亦要了倦之環。 好， 嗱，其實講咁多嘢呢，即係話俾你聽乜嘢呢？ 係咩呢？ 冇，即係 我哋被入了。 其實同香港講呢差唔多，即係譬如話，即係喂，日日上住啲 Facebook、Twitter 係咪先？個個就喺度日日咧就喺度，即係 打飛機， 打飛機。OK， 咁然之後咧就以為咧個個以為自己嗰啲嘢咧係真理嚟嘅，啊，其實唔係啊，因為而家資訊泛濫啊嘛，係咪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真裏面有假，假裏面有真，咁所以咧，即係話俾你聽。呢、这个而家个世界咧变幻莫测嘅，好难揾到真理嘅， 系 咁、啊、所以咧，其实咧，即系成篇文咧，嗱，我费再读落啦，即系个意思其实话俾你听，你就要信我，我系南方周末 ，OK， 咁其實即係嗱呢個就其實就動咗南方週末嘅。 點解咧？點解動佢咧？ 即係黨八股嚟嘅啫，即係其實。 哇！但係我覺得真係，我之前嗰啲咪都係咁樣的。 最終就要信個國家咯，咁然之後後面嗰啲又係講下啲夢想啊、深化改革啊，咁啊諸如此類啊，咁啊一大扎嘢咯。你有咩唔同嘅睇法咧？ 唔係啊，我就唔知南都嗰啲文章都係咁樣嘅風格嘅咩？定係佢覺得係玩嘢咧？ 唔係，我哋一年前都講過啦，即係當然我哋睇住南都嘅變化嘅。OK， 咁南都始終都係一個一份啊，即係廣州嘅報紙啦，或者南方週末係一份即係点都系属于南方呢边啦，即系我谂就你有，如果你话你相对去比较嘅话 ，OK 比较翻上海嘅申报啊等等啊，所有嗰啲嘅，咁佢梗系个即系会系比较跳脱啲啦，比较即系感染一啲啦，诸如此类啦。但系你睇到个变化，个变化就系话你冇办法嘅，即系你始终都系一份。你講嚟講去都一份喺內地嘅一份報紙，咁你始終都係即係有啲嘢講得，有啲嘢唔講得啦。咁即係睇你個吉士啦。咁南都呢30年，你話你問我嘅就係試咗好多底線出嚟啦。咁大佬每一次試親即 係都有啲人落地， 有代價㗎嘛。咁但係即係今時今日，你除咗佢其實就其實北京有一份嘅《新京報》，其實都開始係行呢個路線嘅，都係擦邊球咁樣行啦。咁但係如果同南都比就咁，南都始終都係即係 遠啲啊嘛， 比較早即係比較早起步啦，同埋嗰個形象係咁樣啦。咁同埋大家對佢有期望嘅，即係對呢份報紙有期望。但係我舊年其實大家有聽翻節目都講啦，即係睇住個變化就係、嗰個受控制係嘅程度係越嚟越大嘅，咁所以即係有啲嘢你始終都係㗎啦，而家都係即係譬如話睇你批評嘅對象係乜嘢囉，咁譬如喺民生嘅嘢呢，咁就南都繼續嘅，咁但係譬如話一啲好有係好政治性嘅嘢啦，咁就仲可即係仲咁啱去玩呢，即係同埋入面嘅人事變動啊之如此類啊，咁呢個係即係呢個係好值得去探討，因為譬如話你舉例，譬如話劉曉波當年嗰張空凳，咁佢都夾硬玩啦。但係你譬如話今時今日，如果同一件事，咁佢又夾唔夾硬去做咧？咁呢個要繼續睇咯，即係要繼續。 但你觀察，譬如你嗰啲，譬如廠又好，即係廣州嗰，即係佢哋對於南都係咪會視作如何咧？即係會唔會話拎佢啲頭條會成為佢哋嘅話題之一啦？ 首先我諗你話，如果喺廣東省生活咧，就大家都即係睇南方都市報就。尤其是特別是廣州人啦，咁仲有就香港人其實都好多人睇啊，咁 係咪真係多得好緊要咧？其實 都差唔多係習慣㗎啦，咁你唔會買份人民日報睇啩，係咪先大佬？ 咁啊選擇不多， 係啊，因為南都又第一平啊，而家買幾多錢啊？咁一兩蚊嘅啫嘛，咁朝頭早我哋通常都係過完關咁就。过到 立份底， 咪立份底下咯，即系立几份报纸，通常都会有南都嘅，同埋南都够厚啊嘛，快即系战报啊，呢啲都战几廿餐嘅大佬，咁啊仲有即系你始终都有一份多元化报纸啦，有娱乐啊，又有即系，同埋佢有时有啲，其实我几中意佢做翻有啲讲历史，中国历史嘅嘢嘅，咁嗰啲佢系做得唔错嘅，即系通常喺后边咧，咁佢有啲讲下。譬如講下民國以前啲歷史啊，講下清朝啲歷史啊，咁樣你即係有時唔係話即係完全係正確嘅，都係會可能係 有啲 阿爺個路線啊，有啲立場啊咁樣，但係咁有時睇下都幾好啊，咁同埋都係我都係嗰句啦。睇你點比較嘅啫，咁你比較香港嘅任何嘅中文華文，即係香港嘅中文報紙，我覺得佢贏曬啦。你睇佢即係嗱，舊年做過一個成龙嘅访问，如果大家冇记错，系咪先？咁佢做成龙嘅访问嘅时候，大佬佢唔系问成龙有几个老婆，问下成龙嗰啲爱国嘅观点噶。咁今年最 爆就唔使讲啦， 李嘉诚 超人 做几廿版， 都几犀利。 香港边一份报纸可以咁样做啊？影啲相。香港啲报纸就係啲相啊大张过南都 ,ok, 但係啲字啊少到无论呢即係 香港 嘅，你睇慣咗南都啲報紙就唔會睇香港啲報紙嘅。 但好難生存嘅，即係就算你點樣去有幾理想都好，喺內地即係搞做記者又好，或者編輯又好，你始終都係因為個國家嘅控制呢樣嘢太緊要。係。咁而第二樣嘢就係，甚至可能係你會個人身嘅安全都受到威脅。咁我又覺得即係。始终都系会有变嘅， 有啲网友就 第二样嘢咧，我会咁样讲啦，即系可能杰斯会觉得今即系呢一年嘅开始，南都有少改变，但系我谂喺佢哋都 唔系呢一年噶啦，呢几年都系噶啦， 都我 谂， 但系喺即系啱啱换届个过程，头先都即系第一次都有讲，个集中都系坐大约一年到嘅时间嚟讲。你都未知道邊啲人即係可以玩得，邊啲人未玩得㗎嘛。咁你要摸清楚先，咁睇下往後點囉。 即係有啲網友就喺內地嘅網友咁講啦，佢啱啱睇咗南方週末個新年獻詞。 有咩睇法？ 差點就想嘔。佢老母全部都係啲閃爍其詞嘅虛詞構造嘅虛情假意同埋矯情自戀，即係老母 簡稱，即係諗字 廣州人嚟㗎呢個 係 咁啊！所謂正義良知嘅真相咧，就冇一個字落在實處。不過偏偏咧，唔係佢話不過咧，就呃下啲多愁善感嘅文青咧，都係足夠嘅。佢話畢竟永遠都係。嗰啲啊，即係充滿咗一啲不死嘅文青基因啦、啊。咁就大家到，如果你即係相對翻舊年獻政夢嗰個就冇得去比㗎啦。咁但係呢其實都有啲嘢值得大家即係推介嘅。如果大家可以揾到上返南方週末嘅微信啦、啊，咁呢就有一位好即係普通嘅職員，佢嘅名呢就叫做唐敏，咁佢有一個編務助理嚟嘅，咁佢又寫咗篇嘢呢，我覺得又係幾值得讀嘅，佢就咁寫㗎啦，因為頭先嗰個就叫我是南方週末， 我們三十而立啦， 佢就整咗篇嘢叫做我是唐敏、我是編務助理，咁佢呢嗱讀少少啦，篇嘢好長嘅，咁佢就話我哋已經呢好少談及是呢個含義，即係我是個是啊嚇，咁啊儘管是或者係我哋使用得最多嘅漢字，佢話譬如我係教授，我係政協委員，我係一個商人，我係一個官員。佢話當人們習慣用這樣的句子向別人介紹自己，就往往忘記咗呢個是字之前啊，係有一個方方正正嘅我。佢話而是之後呢。是這些稱為應該正確遵從和落手的職業法則。他說這也是南方週末為何以我是為綱來編輯這一期報紙。他說我們讓17位著名或不著名的人士來展示我，更展示他們的人生規則，他們或是兢兢業業向內尋找本職工作的意義，或是不務正業向外拓展人生價值的外延，無論向內還是向外，他們都在遵照內心的信仰和規則，確立自己的事，寫下大寫的我。嗱，我好喜歡他，即是他這個解讀的，這個解讀就是，其實這個是我是唐敏其中一個我是，這個呢，嗱，這個呢就是，這個就是南方人，南方週末人呢，那種恩皮的。佢就嗱，今年我嗰封贺词冇嘢玩啦，俾你玩捻晒啊！屋企唔紧要，我哋喺微信度17个同事，每人写一篇我是。佢唐敏就先解释咗，喂，佢有个是，虽然系一个好简单嘅字啊，但系唔好睇少个我字啊。即係好有恐嚇性嘅，喺中國你話我係一個城管，我是城管，喂大佬我就要跪㗎喇，係咪先？你話我是一個小販，我就揼你㗎喇，係咪先？即係係好緊要，所以即係佢就解讀咗呢個我是南方週末呢、這個，咁其實個寓意。其实我谂都有暗串后，即系后边嘅 批呢篇 系啊， 即系嗰扎啦。 我是共产党，咁你咪大捻晒咯，我咪冇捻得，我咪冇得同你搞咯。咁佢咧就一篇好值得睇嘅文章，或者我稍后分享翻上去北上频道嘅 Facebook 啦。因为咧唐敏咧就用咗我是呢、這个即系编务助理，就去写翻佢呢十几年咧。在南方都市呢做啲乜嘢，佢话 我就由 reception 开始做起嘅啫，每日听电话，周围咧好多我啲同事经即系日日切 check 咁转啦，咁我就回忆翻咧，有啲乜嘢人打嗰啲电话上嚟啦，譬如有啲咧因为正义伸张唔到啊，准备自杀啊，跟住咧就打上嚟啊，希望南方都市报为佢 报道申冤， 报道啊申冤啊之如此类，咁佢就讲翻好多呢啲好感人嘅故仔。嗱，呢啲咪就系南方都市嘅精神咯，或者就系广州人嘅即系去抗衡个建制嘅一种方法咯。 嗯， 即系因为呢种系喺一个极权国家里边，你只有咁样你先可以即系。同佢即係有時叫話休佢一脈又好啦，串下佢又好啦， 宣泄下啦，大佬， 宣泄下又好啦。咁所以咧，即係南方都市人係好，即係好正嘅其實。咁就係問題就係睇下，即係有 守得幾耐啦。 咁嘅人可以夠膽出聲咯。咁就即係今時今日出聲呢17个都係普通職員，好卑微。咁啊，譬如舊年嗰啲老編啊，唔妥呢都炒得炒曬啊，或者有啲你要妥協啊，咁你先可以繼續有得撈啊，咁樣之如此類咯，係啊，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又係即係幾值得推介啦。咁佢啊喺篇文入面又畫埋好多佢自己嘅即係嘅人像嘅畫啊，咁啊。其实睇得你好好感动啊，即系成篇嘢 有啲人性少少啦，大佬，唔系即系好大对比。你睇完嗰篇咁嘅几多桥呢个嘢，你再睇翻即系有个心去写出嚟嘅。 但系我其实好唔明嘅系，点解内地咁中意用一啲重复嘅词语去表达写文章嘅？ 唔系党八股文嚟噶嘛？呢啲 真系好 将所有嘢包含晒咯。成日都系咁噶， 有咁空泛得咁空泛， 同埋就系、是、啊，即系呢几十年都系噶，就开始一啲系好美式嗰只咯，即系自从改革开放嗰、那个，即系用一啲咧三个乜乜四个乜乜， 系啊，好卵烦， 即系佢卵烦噶， 好卵， 咁你譬如系好卵烦，咁 既然卵到噶嘛， 社会在进步，社会在变化， 不断咁 在当下，咁不断重复， 不断重复咯， 系啊， 时间你嗰啲僆仔写嘢， 唔系你个文化咪即系反映到嗰个国情咯。 是啊、 就系唔敢，即系譬如唔敢行差踏错啊。 嗯， 要做好多嘢，其实都系唔系冇乜做过嘢咯。 嗯， 系啊。咁啊，呢个反映咗文字 上。嗱，即系我自己又揾到一段，有一段嘢咧，有一个人咧就曾经咁样讲过嘅。佢、就系、是、接受呢个《纽约时报》嘅访问，一个专访嚟嘅。咁佢讲过以一段说话啦，即系都系讲中国嘅传媒啦。咁佢就话、我哋呢个国家咧。就都有办报纸嘅，但遗憾咧就我呢个国家嘅编辑咧就唔系好中意将一啲真相咧话俾读者听嘅。佢话佢哋咧就好似，即系佢话佢就唔似你哋美国嗰啲报纸啊，中意讲真话啦，或者只系讲真话啦。咁啊，我哋呢个国家嘅编辑咧就好中意喺讲真话嘅时候咧。就會比較係十分論式嘅，佢咁樣形容。咁佢只係咧，有時就都係只係講部分嘅真實，而且佢哋咧就冇好似你哋美國嗰啲報紙咁咧，有咁大嘅發行量啦。咁啊，由於不能誠實地説明真相，咁佢話我哋嘅報紙咧，亦都失去咗新聞本身嘅高貴價值，亦都就未能夠成為廣泛傳播文明嘅方式。 哇！ 咁啊，讲呢边呢段说话嘅人咧， 边个嚟？ 你估下边个嚟？中国人啦，梗系 吓，竟然中国人 吓，开估啦，好难估嘅，姓李嘅，李鸿章 吓， 系啊，李鸿章喺1896年9月3日咧， 哇， 喺即系打败即系呢个战败咗呢个甲午战争之后咁嘅签埋和约，搞埋啲首尾咧，咁就出咗国啦，因为。日日喺中國俾人鬧賣國賊都鬧到冇癮啦，咁所以佢就去咗美國，咁就喺美國咧喺1896年咧，1895年打甲午戰爭，1896年咧佢就去咗美國，咁啊接受《紐約時報》做一個專訪嘅，個專訪其實咧就係講好多嘢嘅，咁啊除咗講傳媒之外，就講當陣時嘅即係中國移民啦，喺美國嘅中國移民嘅嗰啲慘況嘅，咁啊等等啦，咁但係你頭先讀嗰篇嘢嗰段説話咧。其实今时今日咧都可以用 套用翻， 系啊，特别可以送俾呢个香港嘅 TVB 啦，系啊， 即系垃圾嚟， 垃圾到咧，即系我先要再讲就系咧，因为最近都系多咗喺香港咧睇香港睇 TVB 啲新闻咧，咪真系我觉得系有几愤怒啊， 即係亦都好奉勸大家唔好真係唔好睇香港 TVB 新聞。 你覺唔覺得越嚟越亞視化？ 嚇、 啊！你覺得越嚟越亞視化？ 我覺得亞視係好過佢啊！ 嚇！ 擺到明啊嘛！ 亞視起碼擺到明啊嘛。 OK、 嗯。但係佢又唔係擺到明喎、啊，佢係用翻一種咧懶係好啊中性啊中立嘅新嘅態度咧，就係報導呢中國嘅新聞啦、啊嗯。但係點解我話好不堪咧？就係、是、咧。你發覺如果大家有留意呢，其實近即係我諗近一年呢，其實佢套用中央電視台嘅新聞呢係越嚟越多。 係啊， 咁你話屋企幾個台都有套用嘅，屋、嗯、企包括有線啊或者 Now 比較睇得少啦，其實我諗香港幾個電視台都有㗎啦。 少啲啊。 但係佢嗰個第一佢嗰個頻率係最多。同埋呢佢嗰個呢不加自己立場啦。 直述報導 不重新剪接啦，直系啦，学你嗰只咩叫咩啊？ 直述報導， 直述報導咧，系即系越嚟越多嘅、 嗯， 多到其實我已經覺得其實佢其實無需要做六點半嘅 TVB 新聞， 因為佢 直播咪得咯， 埋 CCTV 個 聯播新聞聯播 已經搞掂噶啦。即係有時有嗱民生嘅嘢，佢又係咁樣做啦。第一嗱有兩樣嘢嘅，第一民生嘅新聞，你如果咁樣直述報導嘅話。即係好有問題嘅，因為全中國嘅子民都知道 CCTV 啲新聞係假嘢嚟、流嘢嚟㗎嘛。即係譬如你問咩捉到個好大嘅冰毒集團啊，咩拐帶集團啊，跟住呢就之前 call 晒啲人去啊，影即係一路跟住啲、公安啊、特警啊去緝毒啊呢咁樣嗰啲呢。嗰啲新聞你唔可以咁樣喺香港咁樣報導，而你又冇評論㗎喎，佢完全冇佢自己嘅評論㗎喎。咁呢個已經係好大問題，即係你發覺每日嘅無線新聞都會係好多呢啲嘅。 你知唔知道？ 好啦，到咗一啲政治啦，國際政治嗰啲，佢又係咁嘅。咁佢又套曬，即係佢又勾曬呢個中央台嗰嚟播啦。包括就係、是、喂嗰啲咩政治評論員啊，所有嗰啲咧，都係用曬中央台入邊嗰啲。 我最 然之後你又遮曬 logo 喎、咁你好多人又未必知道喎、咁你呢、這個 OK 你話哇你話、回歸咗之後我又要中國角度咁樣，但中國角度都有好多角度啊，但係你咁樣播中央台嘅新聞，你不如唔撚好做啦，仆街， 揾係咪先揾食啫？ 係好咧嗰單啦 ，OK， 玉兔號大家都知啦，之前啱啱射撚 嘅，係啊係啊係，嗰啲、必然啦，中央台啦又 係。佢咧即係開頭咧嘅報導就係話咩咧？佢解釋點樣咩啊？兩嚿嘢一齊影相，好似接吻咁嘅形式啦 ，OK。咁咧，其實嗰個玉兔號咧 ，OK， 佢 around 大約喺嗰一日咧播咗三次到嘅、即係一陣再解釋下 ，OK。咁咧，其實嗰嚿嘢咧，理大有即係香港理工大學咧，其實係有份研製嘅 ，OK。 嗯。 咁好啦，咁、 個相機啊嘛， 個相機啦，係大約全部都係喺朝早出嘅 ，OK。 係。 到夜晚之後咧，就已經轉曬冇咗呢個故仔啦。 嗯。 係講咩？就係攞翻中央台去講點解。喺上面月球中國嘅國旗嗰隻顏料係點撚樣做？ 係 全部係攞翻曬。 我都有睇啊。 O K， 攞翻曬 C T V， 跟住咧佢係完全抹甩走曬咧過去咧李大講嗰啲嘢嘅，即曾經做嗰啲嘢。即我覺得，屌 唔係同埋個問題，嗰個都唔係問題啊！的佢係冇 coming 嘅。我知啊， 佢冇 coming 嘅。即中央台俾咩佢，你喂咩俾你，你就播出嚟。 唔係個 大佬，你有冇責任㗎？ 唔係個問題， 林家產你只係喂俾我嚟食㗎喎。 你咁樣做咧，我係覺得係、你成係懶 Q 到係咩就係、是、你等埋中央台出埋六點或者七點夜晚嗰陣個深度報導嘅故事之後咧，你換撚咗自己嘅深度報導 ，and 你換翻中央台落去，成嚿嘢出就算數啦，因為唔錯，即係都係離撚曬我呢單嘢，唉，所以我。 唔係我真係叫大家唔好睇嘅，真係唔好睇嘅，即係我哋有陣時又唔同啦，因為我哋有時做節目，我哋要焗住睇啊，即係你，但係如果你冇乜必要咧，你真係唔需要睇呢啲嘅，真係嘥時間兼戇撚鳩鳩嘅，真係係啊，所以即係你相對南方都市，我都話啦，即係今時今日香港啲記者。真係食屎㗎啦， 冇辦法揾食啦， 同中國國內。嘅採訪嘅記者真係兩回事嚟嘅。你譬如話南都即係喺中國做記者，喂，係好多嘢佢都唔鬥得，但係佢要鬥嗰啲民生嗰啲，佢係要付出生命嘅。即係呢啲嘢，香港嘅記者真係拍馬都追唔上。 唉，太过舒服，太过安逸啦，所以抵捻佢死嘅啫。唉，唔识讲。 不过咧，头先你讲起呢个《纽约时报》咧，我啱啱即系话 search 咧都几嬲笑，即系话陈光标想收购佢。 系啊， 系啊，即系冇停。 系啊，喺嗰单嘢，嗰单嘢未完噶，可以揾一次，即系又讲讲啦。因为佢系攞咗个唔知咩中国咩杰出诶咩奖啊嘛。 系 啊，咁佢就即系。大放豪語啦，就話佢會準備就收購呢個紐約時報啊嘛，但你又唔好笑鳩佢啊，即係而家今時今日 係即係未必冇可能， 好撚強啊中國係啊，咁啊俾埋你咯，我想乜都俾曬你噶啦而家，咁啊休息一陣， 有唞唞， 翻嚟就講下個包啦，我哋 我想慎少少嘢啦，慎一慎， 好， 慎一慎一日啦， 好啊，咁啊仲有其他有啲嘢都可以一陣休息完翻嚟再講嘅，咁我哋就聽翻一隻。 寒风吹送雪花，随歌声飘飞，投入白茫夜里，在心中沉睡，浮起千串记忆，和那次的你，何日再何日，问何日君再来。可知呀，可知何日？你轻轻在吻干从前泪，用你甜蜜啊，一一依你我来世，问何日再共一次聚？千片雪花随心思飘起，人在寂寥夜里轻轻问句，谁可以告知重演那一天，何日再何日，问何日君再来。可知呀，可知何日，我再可以与君重聚，若再重会呀，一一供你我回忆，是问是爱是痴。